太嚣张了。看到唐昊、唐三打得勇猛，叶修感慨万千。老林玩一辈子流氓，大概都没这么流氓过。包子，你头怎么还没好啊？说完又转头看看包子入侵的大兵脑袋。包子摇了两下他的巨兵头，表示无奈和遗憾。唐三打转瞬杀至，他现在就是呼啸的尖刀，比起昔日林静言在的时候更犀利的一把尖刀。毒针、汽油瓶、抛沙，唐三打冲来就甩了一片技能。君莫笑千机伞一撑，盾牌模式给他挡了个干净。唐昊大怒，唐三打飞身而起，直接就要从千机伞上飞过，直踩君莫笑的脑袋。千机伞猛然收起，伞后沐雨成风的重炮已经架起。唐昊心下就是一声咯噔，一道激光炮已从沐雨成风的炮口猛轰出去。鹰踏，唐三打半空强出这一攻击，似乎采集时制造的短暂滞空，控制身形节奏，正是当初全明星挑战赛上韩文清对阵孙翔时曾经使用过的技巧。但是激光炮的粗犷范围实在不是这种短暂滞空控制处的微小幅度可以全盘躲过的。唐三打最终还是被这记激光炮轰中了半个身子，强大的推力带着他在空中一个螺旋。这里是地下城，是有顶的。最后唐三打没有在空中继续翱翔，而是相当惨烈的撞到了天花板上。 哼，年轻人啊，真是。 叶修欣赏着镶在顶上的唐三打的狼狈，又在感慨着。这唐昊心底也是恼火非常，自己如此犀利的冲击居然让人弹指间就化解了，还把自己镶到房顶上像个吊灯一般，这让人情何以堪呢、啊、然而这还没完呢，得理不让的素质有些时候叶修也是非常具备的。比如此时一边感慨着，手中千机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唐三打，再加上沐雨成风这边两杆格林机枪齐齐甩出，火力交叉齐射唐三打，打得那叫一个爽。狼狈，真的是太狼狈了。唐昊自家的队友都看不下去了，穷凶极恶地冲上来救援，结果这一回轮到星星这边甩霸气了。豪龙破军，唐柔的韩嫣柔又用他惯用的骑手直接冲出去了，冲上来准备攻击的呼啸选手就像一道疾风从自己身边掠过一般。韩嫣柔没有理会冲上的前方选手，而是从他们的空档中穿过，直接去找站在他们背后的治疗去了。呼啸的人顿时坐辣了，前边是他们的队长，后边是他们的治疗，这让他们先救哪边呢？ 救治疗。 总算他们的队长从空中给他们发来了指示，众人连忙回救，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的联手射击也终于完毕，唐三打自由落体坠下，唐昊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攻击了。一道人影却突然闪到他的身后，唐昊敏锐察觉，但是半空之中他还在调整身形，根本没办法自如地做出太多动作，对方却好像是早有准备似的，立即开始了攻势。数不清的人影瞬间扩散在了唐三打的身遭。人法影舞，出手的是莫凡，毁人不倦，抓住机会伴随着唐三打的下降送给他一波猛烈的攻击。唐昊真的有些快吐血了，即便是在职业赛场上他都没有被人打得这样狼狈，处处被动，一点没还手之力。此时他渴望支援，但是之前刚刚才招呼大家去救治疗，此时立即又开口叫救命，那不是要让人笑死啊？颜面何存啊？唐昊只能咬牙坚持继续，等我落地。他这样想着，他终于落地了，然后毒针、汽油瓶、抛沙。他霸气地冲上来时用的就是这三个技能，一股子要一人就把星星团灭的气势。现在星星喜迎他着陆， 用的也是这三个技能。包子终于出手，他的冰块大脑袋总算是融化，此时状态正常，灵活异常。唐昊又是避无可避，他真的好渴望支援，努力扭过视角看看，发现星星居然就让唐柔一个人在那儿和他们呼啸四人周旋。就这还半天拿不下来，唐昊真有点愤怒了。老实说，他并不太把星星的选手放在眼里，哪怕是叶修。因为以下课上在全明星周末上大出风头的他，在对阵老将们时总有着相当强大的心理优势。他从来不觉得这些随时可能退役的老家伙们是什么威胁，他眼中多盯的是那些中生代新生代的高手。星星战队在他的眼中就是老头加新兵蛋子组合，有何惧哉？职业选手群里一帮大神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分析星星的人，有这个必要吗？而现在眼看四加四个人却没有如他想象的飞快一波带走韩嫣柔，愤怒之后他也发现他需要证实一下星星的情况了。韩嫣柔在一挑四，而他此时正在被四挑一，一样的人数对比，但因为主动与被动关系不同，形势完全不一样。韩嫣柔所做的事儿原本就是他想做的呀，他那样气贯长虹的冲上来，想的就是像韩嫣柔这样单枪匹马拖住对方大部分主力，再在其他局部形成多打少，彻底发挥出一个核心角色应尽的职责。但是现在他居然成了呼啸中被多打少的那个局部，他这个核心作用算是被星星给彻底打爆了，他自投罗网了呀。但是他还要面子，他不想呼叫支援，他想一个人扛下这个局面。包子入侵三个技能招呼他降落后，冲上去就是一个锁喉。流氓技能唐昊自然无比熟悉，包子入侵尖一动的时候，他几乎就判断出来是锁喉了。唐昊急忙操作唐三打闪避，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再不能被这样的技能控制住。结果避过了包子入侵的锁喉，唐三打却还是中了锁喉，君莫笑的锁喉。这个二十级以下的低阶技能，散人君莫笑当然也会。锁喉就是集火的发令枪，被锁喉这一拿下，另三人立即就是一波集火攻击，不带治疗，缺恢复，战斗风险大，但在这种集火的时候倒是显得特别的荡气回肠。另一边，方瑞四人在和唐柔周旋。方瑞虽然是个大高手，但是猥琐流从来都不是一个快节奏的打法，不间断的消耗是其特点。唐柔的勇猛让方瑞暗暗心惊，他可没像唐昊那样对星星的选手不以为然。将韩嫣柔拿下完全不是问题，但也绝不是冲上来一波带走那么简单，需要一点时间。这边需要时间，那么那边的唐昊呢？能撑住吗？方瑞很快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朝这边一留意，就见唐昊被人家四人虐得一塌糊涂，处境比韩嫣柔凄惨多了。方瑞叹了口气，他知道唐昊的骄傲让他无法出声救援，但是此时的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援助。转火吧，方瑞示意之下，赵宇哲那三人连忙赶去救援唐昊，把唐柔留给了方瑞一人，他们毫不怀疑方瑞的能力。唐柔一人毕竟也无法将四人悉数看管住，那三人的转火支援相当轻松。结果他们刚刚脱战转火，方瑞立刻一声我靠，韩嫣柔瞬间提速了，一下子从一挑四变成一挑一，压力骤减，战斗力一下子释放出来也是正常。但是方瑞没想到的是，韩嫣柔瞬间的提升会这么澎湃惊人，这是怎样的一种加速度？这一瞬间方瑞感到了威胁，差点就乱了方寸。他可是猥琐流的大师， 耐性、从容是这一流派首要具备的素质。结果只是一个提速，还没怎么样呢，方瑞就被吓了一跳，跟着就是爆发。一波强势攻击追着方瑞的鬼迷神移这一单一目标就轰了过来。方瑞这才意识到唐柔的猛然提速一瞬间就和他完成了零距离接触。他只顾得震惊，竟然忘了快些拉到对他而言更舒服的距离了。近战短打，盗贼这个职业可也是不擅长的，被韩嫣柔这样骤然黏住，一波爆发顿时打得方瑞心都要碎了。更要命的是这爆发看起来好像没有止境似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斗志和精力，方瑞完全无法将这和他在报道中看到的那个美得让人心旷神怡的妹子联系在一起。是个难缠的角色，方瑞彻底得出结论了。不过难缠而已，他觉得自己还是有办法对付的。鬼迷神怡被韩嫣柔压制得极其被动，步步后退，但是却是朝着方瑞所期待的方向直移动着。就快到了，方瑞心下数着。作为一个猥琐流的大师，他不可能忘记自己之前布下的陷阱，那永远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年轻人呐， 看着唐柔如此紧逼的生猛，方瑞突然也心生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过就要到头了。方瑞露出微笑，他又一次要阴人成功了。他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观察被阴的家伙在中招那一瞬间的方寸大乱。这个美女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方瑞很期待。结果就在韩嫣柔快要冲进陷阱的一瞬，他突然停了，交叉换位。 我来了， 叶修大叫。据莫笑手里的千机伞战矛接着韩嫣柔之前的攻势甩到他面前了。 你来干嘛？ 方瑞大怒，就到眼前的好戏居然被喊卡了，太扫兴了。 我来教教你猥琐怎么写， 叶修叫道。敢对猥琐大师说这话的人实在不多。 但 方瑞叫道，面对叶修，绝大多数职业选手都不知风度为何物。